块钱您补到的是平时一些瓜果蔬菜、鸡鸭肉蛋补不到的海参素、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这些活性成分、营养元素。但是再次提醒各位啊，9月15号几天之后就要涨价，每盒至少是调至799块钱、 嗯、 那对于长期吃的家庭肯定是现在买最划算，而且是多买多划算， 一盒699吃3个月，如果订的多呢还有大福利，比如2盒就是半年装啊，举家团圆朋友小聚下个厨吃，2盒送人也好看，那就是1398、 嗯、 对吧、 嗯、 还要再送大家一个价值298元的方便泡发海参的泡发杯、 嗯、 再送大家一床价值680元的驼毛大被子、 嗯、 这个被子啊可是咱们自掏腰包，感谢所有听众多年以来的支持，特别来回馈的。 嗯， 马上呢，这天气也冷了啊，送被子最能表达心意了。 没错了，这是推荐海参历史上的首次加赠，真的是诚意十足了。很多听众也推荐身边的家人朋友在吃， 是 知道这个野生海参好，特地买来吃。 嗯， 现在这个宝宝都几岁了，还有老年朋友吃大荤的东西有忌口，但也不能老吃蔬菜，对吧？ 嗯， 就吃咱们这个没有油水但是高蛋白高营养的海参。 是， 总之呢，谢谢大家的认可支持、 嗯、 受到市场的影响，涨价是势在必行，调价文件已经下达了，9月15号699元一盒就会永远成为历史，请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囤货的赶紧囤货了，越到后面越紧俏，很可能会全面断货。 嗯，是的，目前的4007106108 4007106108线上好多朋友啊都在咨询订购。 嗯， 0031的齐叔叔说，中秋节小孩带孙子孙女都回来，发几头海参吃吃，营养高。 嗯， 1296的李女士采购了10盒，吃惯了野生海参，就觉得饭店里的海参小米粥里的那种海参呢，就是个空壳，软塌塌的，还没有海参精。 嗯， 啊，3985的赵先生订购6盒，问是不是送3床被子，准备3家分的啊？是的，2盒海参送1床驼毛被，而且都是配有海参泡发杯的。 手机尾号1509的朋友说，这次活动好像从来没有听过，感觉蛮优惠的。跟您说啊，不是从来没听过，而是从来没有举办过。您算算看啊，一只闷烧杯298元，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会员价也得680块钱，光赠品就将近了1000块钱，再加上2盒原价3998元的鲜芋仙海参，一共才花到1398元，等于说划下来这2盒野生海参才几百块钱，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2盒就是400克80多头，这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可以吃上半年的时间。 嗯， 半年的野生海参才几百块钱，您错过了可就真没有了。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因为鲜芋仙厂家突然接到海参货源涨价的通知，觉得对大家呢很愧疚啊，才会举办这么大的优惠福利给大家。但是呢，这样的福利政策也只能提供到9月15号，所以呢，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快来拨打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活动。手机尾号是2054的朋友订购了5套，6977的朋友订购4套，0321的订购8套，还有0905的朋友订购了10套，都表示呢，下半年的节假日这么多啊，送烟送酒都不如送健康好。 嗯， 海参营养价值高，又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送长辈亲朋当然合适了。 其实海参好不好啊，不用我说，您肯定比我都清楚。鲜芋仙的海参全部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自行觅食更健康，自由生长更结实，一年2次的休眠期营养更聚集。所以您看它的质检报告您就知道了，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就富含了53.6克的16种的氨基酸和73.1克的蛋白质，还有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带等等，感觉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热线赶紧来拨打，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海参迫于成本压力，决定于9月15号开始啊，每盒海参上调100块钱，也就是说呢，这将是最后一批的699元订购到原价1999元鲜芋仙海参的机会了，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2盒海参的朋友，还有海参焖烧杯以及驼毛贝的免费赠送。 是， 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的时候呢，会被清除消灭，而当防线的功能下降或出现混乱的时候，那致病因子啊就会入侵，而且在人体内啊聚集繁殖，导致会出现我们各种的病症。所以提高我们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的它的一个功能的话，对于保护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咱们还说很多有人呢，尤其是儿科的小朋友，上这个儿科医生呢，到时候啊给你检查腋窝，检查呢腹股沟，或者呢摸摸呀颈部的左右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他是要触摸啊我们呢体表的，看看能不能摸着淋巴结。这个体表的淋巴结的变化呢，跟我们许多的疾病啊都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能够在发现炎症方面能够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平时啊，实际上咱们啊都可以触摸一下我们的颈部、头颈左右两边、腋窝跟腹股沟的地方，看看你摸得着摸不着你体内自己的浅表的这些淋巴结。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助于我们自我呀发现咱们体内呀有没有炎症。人体内分布很多的淋巴结，里面流动着淋巴液，淋巴管某些凸起的这个部位呢就形成淋巴结。粗略的计算，人体内分布有600到700个淋巴结。淋巴结肿大，这是我们人体疾病的一个信号。因为淋巴液中间的淋巴细胞啊有免疫和抵御疾病的作用，当外界的细菌病毒或者体内的一些异常的细胞啊存在的时候，首先被淋巴细胞啊阻拦和消灭。这一个过程中间，淋巴细胞呢受到啊损伤，会引起啊淋巴结的肿大。分布在我们体表部位的这些淋巴结呢就发生肿大的话，那咱们能够摸得出来。所以说你有时候可以注意甚至呢这个家长呢对儿童啊这个颈部啊腋窝呀腹股沟啊摸摸看看有没有淋巴结的肿大。有淋巴结的肿大咱们就要注意了，因为说明是什么呢？说明是一个炎症的出现。这个要维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功能的正常啊，跟我们平常的膳食结构，跟我们呢人体必需的这些营养啊是密切相关的。膳食咱们的营养是处在一个科学的状态，那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功能啊能够维持啊很正常的发挥作用。饮食不科学，那么持续的不科学的持续的时间长，它就会造成长时间的出现一些炎症，最终呢可能会导致我们心血管啊这些疾病。还有呢自身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带来啊不良的影响，而且是一个种长期的作用。免疫系统呢咱们说一种是咱们先天的免疫，咱们呢这个宝宝生出来以后啊就具备先天的免疫，还有呢是后天的适应性的免疫，二者啊都有助于对抗的疾病的。但是二者的区别是，先天免疫系统啊反应啊非常的迅速，特异性啊但是不强，那可以破坏所有入侵的病原体细菌病毒。另外呢那种适应性的咱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呢，对于我们细菌病毒来说呀就是更准确，因为这些免疫细胞能够区分人体啊自身的细胞和外来的细胞，你不能瞎来的，你要把自身正常的细胞也处理掉，那我们这个人完全就是丧失了一个正常的人体的生命力了。如果遇到微生物致病菌，那么就会产生特定的免疫细胞和记忆细胞，这种 记忆细胞在随后呢接触到相同的生物体的时候啊，能够迅速的发出反应，就是说及时的能够对它处理了。先天免疫系统的细胞也有记忆事物的能力，当他们遇到侵略者细菌病毒的时候啊，再次接触到这些入侵的话，免疫细胞将出现增强的一个反应。但是这种训练的方法呢，并不是总能够发挥作用，而且过度激活的免疫系统有时候甚至会导致啊疾病。所以这个免疫系统啊，它既不能够处在啊一个呢亢进的状态，也不能够处在一个低谷的状态。你亢进的状态，咱们造成呢这个可以发生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导致人体呢这个出现一种不正常的状况。那低谷的话，那咱们都知道了，你对于细菌病毒的功能就是在减弱，那必然造成我们疾病。免疫系统的细胞要营养的，这才能够发挥作用，当然所要求的营养是全面的，所以人体需要的营养啊，一个营养元素都不能够缺，你缺少了，我们就不能够维持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的正常。如果营养达不到，那就会产生了炎症的介质，诱导其他的免疫细胞啊，这个出现呢，这个整个的功能啊就下降。国外有人做了这样的实验，他这个实验呢不是对所有的营养元素啊都做一遍。他是挑出一样物质来，挑出一个胆固醇。这个胆固醇说实在很多人呢挺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了解胆固醇真正的在我们体内的作用。胆固醇既是我们每个细胞，人体有细胞组成，而细胞的细胞膜是必须要有胆固醇存在的。你说我不要那么多的胆固醇可以，可是在人体正常范围内的数值你还得满足。这个胆固醇形成我们的细胞膜是必须的。另外体内的很多的激素，这个激素啊都是由胆固醇转变过来的，所以这个激素你要是人体不存在的话，就是控制不好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这样的话造成我们人体啊也是很多代谢性的疾病啊就可以出现。另外呢，咱们还都知道这个胆固醇，人体内的胆固醇呢在太阳光底下呀，咱们可以转变成为维生素 D3， 而维生素 D3 呢对于我们钙元素的吸收啊非常有用，所以老年人晒晒太阳的话是非常非常必要。当然他们做的国外做的一个实验呢，是看胆固醇呢就是对于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作用。在这个胆固醇他们研究的过程中间呢，发现一个物质叫做甲羟戊酸，这是一种免疫细胞生成胆固醇以后产生的一个副产物。这个副产物啊可以训练我们的免疫细胞。由于遗传疾病而产生的高水平的甲羟戊酸的人的话，他们的免疫细胞啊经常训练，而且产生更多的炎症介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我们维持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呢，还是很有用的。他们接着做一些实验，发现呢，由于甲羟戊酸呢，如果不再产生了，就说因为有一些药物我们可以阻止啊这个抑制啊胆固醇。这个最后呢就发现了是一个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是什么？降脂的药物。而这个药物呢可以呢抑制胆固醇的生成。那么最后造成呢甲羟戊酸呢不再产生。所以呢咱们就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啊可以抑制免疫训练，这样细胞呢再次啊可以表现出来呀，就是说这个因为啊咱们这个实验的话呀用了这个高脂 高蛋白，这个高营养的这个状况，维持这个实验的小鼠，最后呢发现呢，这个最后因为是存在了这个甲羟戊酸的话呀，哎，可以呢维持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正常，这种记忆反应能够持续好几个星期。这也证明啊，免疫细胞的前体细胞在骨髓中间被修改，这些干细胞就生成免疫细胞的，在饮食之所以后的话，很长的时间能够继续生产改变呢这个免疫细胞。所以说甲羟戊酸发挥的作用，那么还是啊，就是由于营养的维持对于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呢，还是啊直接受影响的。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说了是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的，这个免疫系统维持正常对于我们体弱的老年人或者是儿童的免疫系统功能还没有啊发育完整呢，哎，这些多病的人来说非常的有用。灵芝可以使得我们细胞免疫体液免疫 NK 细胞活性吞噬细胞功能都处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头，而且呢使得我们免疫系统功能呢不至于啊过亢进，也不至于呢过低谷，使得免疫系统处在正常状况下，那么这对人体是非常有用。因为灵芝中间提供了我们人体必须的氨基酸、维生素、产量元素、微量元素，尤其是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促使我们体内各个组器官的功能，体内的各个酶系统以及辅酶系统能够处在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来维持我们免疫系统功能的正常。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灯熄灭了，点亮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哼，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走过的